来的清爽，美丽善良的蒙古心永远快乐飞翔。苍茫无际大草原，永远光在我心里。无论走到海天涯，从来不曾分离。无论走到海角天涯，永远装在我心里。无论走到海角天涯。